在我内心深处，居住着一个广大的宇宙，充满挑战与动机，生活的美好上演情趣，为你为我呢喃着歌唱与欢喜，因为我拥有一颗心跳动着爱，如天狼兴奋犀牛与太阳一同带来最炽热的温度。我强烈而永恒，在每一只诗中一片，在每一节诗中都是一颗心跳。我无尽的闪耀光芒如天日之辉，与我夫君伟大之心，他值得拥有我的一切。为你为我呢喃着歌唱与欢喜，因为我拥有一颗心跳动着爱，如天狼兴奋犀牛与太阳一同带来最炽热的温度。 闪耀光芒如天日之辉，与我